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2集，不是万字。一上午，众人将画影图形贴得满城都是。这刀斧镇是小地方，头一次有通缉犯，还是朝廷钦犯，于是闹了个满城风雨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两个贼是何方神圣，竟然是开封府出榜文抓捕。上午过后，天突然阴沉起来，很快下起了大雨。衙门跨院的屋檐下边，白玉堂仰着脸看着顺着屋檐落下来交织成帘幕的水滴，发着呆。正呆着，就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随后传来了一阵清脆的笑声，笑得甜腻腻的，小孩子特有的笑。白玉堂回头看，就见展昭抱着小四子，刚才拍自己一下的显然是小四子。白玉堂回头看着两人，神色是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温和。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，将小四子放在回廊的座椅上，小四子扒着椅背伸手去接落下来的雨滴。展昭和白玉堂并排站了一会儿，见他不说话，就问： 哎，想什么呢？ 你猜啊。 猜到了有没有奖励啊？ 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 哎，我听说这陷空岛的螃蟹特别有名。 白玉堂有些意外，随后微微一笑。 陷空岛的海鲜都很棒，螃蟹、虾、螺和鲍都很好。 难怪了。 难怪什么？ 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展昭很想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。白玉堂一看就是从小吃海鲜长大的，不过他没好意思说出口。 你猜对了，我供你海鲜吃。 供多久啊？ 你想吃多久？ 想吃多久就能吃多久？ 吃到你腻为止。 哦，我从小就爱吃海鲜，那恐怕这辈子都不会腻了。你会很亏本啊。 没关系，你想吃就吃一辈子呗。 展昭眯着眼睛，有些惊讶又有些开心地看着白玉堂。 你这么随便就许人一辈子呀？ 当然不是，不然岂不是很快被吃穷啊。 哦， 你猜对了再说吧，而且你要是猜错了呢，我有没有奖品啊？ 那我好像比较吃亏啊。 让你吃一辈子还吃亏啊？ 白玉堂伸手将扒在栏杆外面袖子都湿了的小四子拉进来一点，双眼却是看着展昭。 常州府有什么特产没有？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转念一想， 那你喜欢吃什么？ 喝酒之类的吧。 那就好办了。 展昭抱着胳膊，胳膊肘轻轻一碰白玉堂的胳膊，心照不宣的样子。 你也知道我家那位老爷子呢是酒痴，大不了供你喝一辈子好酒。 成交。 那你不准耍赖啊，我一会儿猜对了你可不准说我猜错了。 白玉堂点头。前边的椅子上，小四子拿帕子边擦手边听着展昭和白玉堂的对话，搔搔脑袋。 他俩许了什么一辈子来着？ 你在想你师父那句顽石点不化是不是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了看展昭，赞赏点头。 很聪明，猜对了一半。 还有一半？ 要不要接着猜啊？ 有难度呀。 那就只好供半辈子螃蟹了。 不行，你做买卖不可以那么实在，买一半送一半咯。 那我岂不是亏本啊？ 大不了以物易物嘛，你供我螃蟹，我供你好酒， 合算。 又一个一辈子，那不是两辈子了？ 小四子在一边挠头，然后掰着小手指算究竟几辈子。 那你除了想你师父的话还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我师父知不知道杨采生的姓是假的。 嗯，这个的确值得想一想。你师父可是让你把杨采生的尸体带回去了，如果他不知道倒是罢了，他要是知道岂不是叫你杀了杨采生啊？ 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很严肃。 天尊应该不是严肃的人吧？ 偶尔。我起先以为他是因为徒弟死了伤心，不过现在想起来也有可能他是生气，真是难捉摸呀。 嗯，是啊，老头心海底针呢。 展昭一脸的感同身受。于是大雨一直下了一整个下午，展昭和白玉堂在回廊也站了一下午，两人一言一语不知道说了什么。远处好几个小丫头一直在偷偷瞧，雨帘隔着老远却还是能看到两人的笑容。再远一点的客房窗户口，紫影拖着下巴摇头叹息。 哎， 怎么 小四子真可爱呀。 哲影和欧阳无语地对视了一眼，果然紫影的关注重点又错了。而此时小四子正晃着小腿掰着手指头算， 已经第几辈子了呀？他俩从螃蟹聊到蟹黄包，从梨花白聊到蟹花酒，一样一辈子，忙的嘞。 等雨停的时候天也黑了，雨后的夜空格外清晰，星光点点的。众人出门赶往万花楼查案，赵普面色如常，欧阳兴致勃勃，白玉堂依然面无表情，展昭倒是显得有点悲壮。公孙抱着小四子到门口给四人送行，见人走远了，公孙有些哭笑不得。 这四个人会不会搞出什么乱子来呀？ 抱着小四子到包拯书房，包大人正写折子呢，小四子突然歪着头伸手指着折子上一个字问包拯： 小包子，这个念什么呀？ 将 啊，果然不是万字吧？ 嗯，什么？ 小四子眨眨眼撅个小嘴， 那个不是万花楼了，是叫花楼。 叫花楼。 端茶进来的小丫头听到了这三个字插了一句嘴： 酱花楼是琴阁呀，喝茶听琴的地方，可雅致了，先生想去啊？ 这会儿包拯也张大了嘴，下边的白牙都看到了，惊得那丫鬟手一颤，差点砸了杯子。 这么说酱花楼不是窑子？ 当然不是了，里面都是正经人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糟糕了，那他们岂不是误闯青楼？青楼从来都是个神奇的地方，各地的青楼风俗习惯不同，姚姐们也因人而异，有的热情，有的冷漠，不过归根结底还是男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。当然了，也有些男人从来没去过，比如说这次去的这四位。赵普没去过青楼，这点倒是不奇怪，赵普虽然看起来有点痞子腔，但毕竟是个正牌王爷，还是个元帅，不怕逆天的说一句，赵普比赵真看起来有帝王样多了。据几个老臣说，他那一身霸气比当年太祖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然了，这种话说出来后果自负。不过痞子也是有节操的，赵普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有要求的痞子，眼光高的流氓，外加上他少根筋儿，没去过青楼不出奇。欧阳少征看起来很像会去青楼寻欢作乐的人，娃娃脸外加总是嬉皮笑脸，没什么正经，不过他的确也没去过，理由比赵普还要简单。一方面小时候家教比较严，爹妈不让他去，后来到了边关没窑子， 不过欧阳做人向来有大原则和小原则，大原则就是跟着赵普混，小原则就是基本没原则。于是他不介意有机会什么都去尝试一下，去窑子看看漂亮姐姐也是件有趣的事情，看看又不用给钱。而白玉堂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是否去过青楼。江湖上传白玉堂是个很有女人缘的人，江湖上几个有名的美女都自称是他朋友，至于怎么认识的也没什么人知道，而几大出名的青楼里头的花魁也都自称是他朋友，不过又没有人见过白玉堂真正走进哪家青楼或者在哪间窑子出现过，因此谁都不知道是谣言还是事实。另外看白玉堂那张脸真的不像是会逛青楼的人，因为这样子走进去估计会引起不少骚乱，而且也真说不上是去占人家便宜还是去给人家占便宜。最后说展昭，展昭经常去青楼，当然了去青楼不是寻欢作乐而是查案的，因此他也是没真正逛过青楼的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